片段，城里的月光。

求你将我抱紧。如果雨知道想你的夜慢慢熬，每个思念过一秒，每次呼喊过一秒，直觉的生命不停燃烧。如果雨知道逃不开纠缠牢，每当心痛过一秒，每回哭醒过一秒，只剩下心在乞讨。你不会知道每当心痛过一秒，每回哭醒过一秒，只剩下心在乞讨。你不会知道， 九六九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平时大家特别爱喝的维他柠檬茶呢，现在上了质检总局的黑榜。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2017年9月未准入境的食品化妆品的相关情况。那在此次的未准入境的进口食品名单当中，饮料类的产品再次成为了不合格进境食品的重灾区。大多的问题呢，集中在标签不合格以及超过保质期。其中最近两年呢，备受大家喜欢和迷恋的维他柠檬茶系列产品，也是多个登上了此次不合格的进境食品的黑名单。根据统计，共有56批次的问题饮料，产自中国香港维他奶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涉及维他柠檬茶饮料、维他菊花茶植物饮料、维他苹果汁饮料等多款耳熟能详的网络热销茶饮产品。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平时在购物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留意喽。iPhone X 自发布以来，大家对它的热情是依然不减，并且发现今年的手机似乎比往年要好抢一些。基本上预售的当天，朋友圈里都已经有各种抢到 iPhone X 的朋友们截图了。那作为10周年的特别款，面部识别、全面屏和无线充电是 iPhone X 的主要卖点。但是当初发布会之后呢，就有网友表示担心面部识别的安全性，当遇到长相特别相似的双胞胎还能不能正确识别，这就很难说了。因此有外媒呢也对此进行了针对性的实验，结果发现长相极其相似的双胞胎确实有成功解锁的案例。那对于双胞胎的问题，苹果在此前呢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曾经发布白皮书，详细的介绍了面部识别的工作原理，里面就提及到了双胞胎或者是长相相似的兄弟姐妹就有可能出现不能正确识别的情况。虽说这个情况呢有些尴尬，但是情况属于少数，不影响整体的体验。生活方面，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困惑，明明已经睡了很长很长时间，但依旧觉得工作没精神，反而更加疲惫更加累了，到底是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明白，其实睡眠过度是对身体有害的，因为这样打乱了大脑当中控制身体日常周期的生物钟，经常这样的话还容易增加患糖尿病、心脏病和肥胖症的风险哦。那到底怎么才能拥有好的睡眠呢？在这里要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点就是睡前忌用脑过度，睡觉之前呢应该做一些比较放松的事情，让大脑去放松一下，这样才能够容易入睡。第二点就是睡前忌争吵，很多人喜欢在睡前商量一些事情，然后在商量的过程当中呢出现意见不合而争吵，这是在所难免的，而这样的方式呢也是非常影响睡眠质量的，所以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就不要再想那些复杂的事情了。第三点就是睡前忌讳喝浓茶和咖啡，浓茶和咖啡呢是比较刺激性的饮料了，其中含有让人精神亢奋的咖啡因等物质，所以睡前喝的话会严重的影响你的睡眠质量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了解更多精彩的节目吧。